我又不是东瀛斗子里面的蛔虫，我哪晓得哟。 哦，你去把他找来。 哦，爹爹，东瀛是个老实人，他不会无私的，我懒得去哦。 娘子，来此一时夫妇，带我进去。 东郎，我你。 你在此稍等。 东郎，请得不去，快要说我来了。 员外， 哎，弟弟，看东瀛上宫来着。 哦，东瀛，你爹爹可曾安葬？ 安葬了。 银子够用。 快要说我来了。 员外， 哎，弟弟，看东瀛上宫来着。 哦，东瀛，你爹爹可曾安葬？ 安葬了。 银子够用。 你把他们送官就办呢，那别不银子不丢到水里去呢。 这个。一把，东瀛，老夫念你年幼无知，年少寡妇，将这小娘子送走，再到我家上宫。 员外，有道是富有千金丹，七窍无不尽，东郎乃是你家，我岂能远走高飞？ 你是何人哪？ 我是他的妻子。 我是他的丈夫。 那先前卖身之上怎么从未提起呢？ 哦，爹娘在世定下的亲事，爹娘去世之后， 你说呀，你讲啊。 员外， 还说的有理，这是老夫我不能白白的养活于你呀。 哪管要你白白的养活于我？ 哼，看你这样嘴强舌辩，你还有什么本领不成？ 我会纺纱织布。 哦，你会纺纱？ 会纺纱。 会织布？ 会织布。 好，你既会纺纱织布，我要你一夜与我织成十匹金绢。 员外，我若织得成，你便怎样啊？ 织得成 啊？ 你若一夜织成十匹金绢，老夫我愿将三年的长工改你本日。 他若织不成呢？ 那就三年之后再加三年。 员外，此话当真？ 哎，老夫岂能与你说谎？ 至此，你我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只怕你说了不算。 我与你，你下文我。 你我协 商。我求你，求我， 爹爹，爹爹，爹爹，你一不卖天地，二不卖老婆。 娘子，这十匹金绢买出去一夜，就是十天十夜也是织不成的。 东郎不必担心。

是父王到西天赴宴去了，他还敢和我们一起来吗？ 死丫头， 好着好着莫闹了啊。 七妹啊，把我们姐妹请下凡来，为了活死啊。 大姐，妹妹下凡跨下海口。 什么海口？ 我是一夜能知失皮情犬。 哦，这乃是小事，莫说是失皮，就是不皮浅皮，有我姐妹你一说他一说也就知成了。 是啊， 又要诸位姐姐相助，就是小事，妹妹愿在此，这事儿可就不小了。 可有事啊？ 有事在此。 阿姨，这乃是一捆无头乱死，莫说是知，就是理也理不清呐。 这家员外两性太坏，大姐何不亲动天子？ 天灵灵，地灵灵，天子下凡尘。 Thank you.

谁是施主？ 嗯， 谁是奸臣？ 嗯、 什么这公那公，分明是怕三年长工干一过日，你就想诬赖我们，懂了？我们交卷。 哎呦，爹爹！ 桩喜事，你也该梳洗梳洗。来来来，来，哎呀呀，我不会呀、啊。 是何心没有心意不还？ 还不下去干活去啊？ 我们满工了， 魔花 满工了。 哎呦，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冬云说他满工去， 休得胡说。 员外， 我们满工了。 哎，三年长工尚未做到半载，怎么能说满工了呢？ 对呀。那们是文友山明明写的是三年的， 难道你就忘了一夜之辰失去警卷的死吗？ 是啊，那文友山明明写着一夜之间失成失去警卷，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 好好好，就算是一百天也不该今日满工， 该是今日满工。 你给我算算日子。 我们是四月初五上工，今日是七月十三，不是满工是什么？ 找啊，四月初五，七月十三，只有九十八天嘛。 对呀，那还差两天，两天呢？ 这来一天，去一天呢？ 这哪一天去一天怎能算得？ 还礼上的日子，薄幸们的功夫怎能不算？懂了，我们走吧。 哎，好好好，算算，就算。冬云哪、啊，你家中无不留。 来，你我家官宝，先摆个一地胸口好啊。

娘子，我们走了半日，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 就一动啊。为妻与你缝补， 多谢娘子。娘子，这是什么？娘子，你又洗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哦，娘子，带我去是大师借钱，古城小脚来抬娘子回家。 懂了，不必花费银钱。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快些坐下。 我歇息一时，也就是了。 那我去至前村讨回水缆，与你解渴。 懂了。啊、你。 我去去就来。 公爵。 你焚烧南乡又有何用？大公之因你犯罪已被打入天牢。 大姐为我犯罪行，被父王打入天牢，难脱身。父王，父王，你心太狠，总把我粉身碎骨。为天庭， 公子休要执迷不悟，不若不然，那就要 要怎样？ 要将东云碎尸万段。公子，玉帝旨意，千万不不可违抗，吾师三刻在南天恩公后先将，小臣去也。 你可曾受惊啊？ 为妻躲在大石旁边，倒也无死。 这就好了，娘子方才遇到一位庄户好友，向他要了一个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地吃了吧。 你自己一吃吧。 哎，这是我特意要来与你充饥解渴的。 懂了。这来世不强之物， 才见得。 早离早离，夫妻迟早分离。 说什么夫妻分离，这来是一句好口才，这叫做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爷， 动了，你看，那是什么？ 好，那是在放风筝。 那风筝引火，直上云霄。 他的弦儿断了， 回去将他好有一比。 比作什么？ 风筝断线，好比围起山天。 嘿，娘子，你比得对呀！我们今日离开富家，回转寒窑，正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啊！ 懂了。 嗯。娘子，你为何脸带泪痕？ 这是迎风泪。 有道是迎风泪点把点，伤心泪掉满脸。 冬郎，你的衣服不好了，你穿上吧。 多谢娘子。待我仔细入画，做样东西，我取去就来。 今日回家门啊，娘子 你来摆上一摆。 为妻身怀有孕，不能下 拜。那你就歇息一时，来来来。娘子，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 什么事？ 你我成婚之时，那一菊魂老汉言道，来年若生下一男半女，他还要讨饶洗酒三杯。娘子，你可记得？ 记得的。 是啊，我们虽然贫穷，哎，这三杯喜酒是一定要请他喝的。 懂了。 啊， 这是什么？ 这是一把扫帚，我离开汉窑已有百日，汉窑之中定然肮脏不堪，今日回去一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好让娘子你知啊。 多谢东郎。 我们快走吧。天快正午了。 天已正午啊，东郎。天快正午，炎热得很，我这有薄扇一把，你拿去扇凉。 多谢娘子。 我在扇案上面写的有几行小字，你可曾看见？ 幻音虚假与陷阱，恩爱情深好夫妻，只望不同同到老，谁知哦，鸳鸯两分离。 东郎，你可解其中之意？ 这就解不开了。 解不开。 哎，娘子，你看那幻之上好似一对鸳鸯。 真是一对鸳鸯。 这一只为何低头爱你，那一只为何破绑展翅？ 懂了，他们来是一对恩爱夫妻，今日雌鸳鸯要离别雄鸳鸯上天，故而低头落泪。 我就不信。 待我叫来雌鸳鸯，雌鸳鸯，既然你要上天，你为何不展翅高飞？ 嘿，我叫这一只上天。熊鸳鸯，熊鸳鸯，你为何不随他一同上天？你飞呀，哎，你飞呀。好，你不上去，娘子，我为何赶他不走呢？ 懂了。那雌的来是一只仙鸟，故而它能够上天；这雄的来是一只凡鸟，你叫它怎能上天？ 你今日说话怎么与往日大不相同？他们既是一对恩爱夫妻，你就不该将他们活活扯散？ 东郎。东郎休要怪为妻，这鸳鸯好比我与你。兄弟本是东郎夫，此地就是你的妻。有道是夫妻本是同里娘，大难难时过自悲， 只望不同同到老，谁知娘子你真是一股。 懂了，为妻来是余地膝下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父王知道，他命我今日午时三刻返回天庭， 匆匆将将情线斩断不起呀。 凡人 前，今我成婚，就不该上天。 我要去找 找哪国？ 找那诸葛老汉。 你知道他是？ 他是哪国？ 本坊徒弟。 本坊徒弟，本坊徒弟。 够了。 生啊，徒弟生当初一时之婚人，今日他要上殿去，你为何不来先生礼？ 让你带我找媒人聘礼。 我劝你不找也罢。 不。我要找他。 动了。 怀英水，怀英水，当初成婚蒙你为媒，今日娘子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住？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你叫你无有脸。 娘子，当初征婚是印在这第三身上。华英水，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他乃是个哑巫头。 哑巫头来。为媒人，今你为我老夫妹